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小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呀！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是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天天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歌，今晚有戏解忧愁。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北京青年广播 FM98.2AM927 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或者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您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在这里我们还要感谢天津裕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当然了，这个我马上就是年底了，咱们982呢也给大家准备了多重的福利，里边呢有免费的 K 歌券啊，有免费的照相券，还有面额给力的大红包，总之呢是福利多多。具体怎么领取啊，就是大家可以关注12月29号下午5点的特别直播啊，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同时呢，从今天开始，大家就可以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之后呢，下方菜单栏点击我要投票，把你最喜欢的982的主持人送上年终最受欢迎同学的宝座。 嗯，那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先介绍一下，本来想介绍田宇的，先介绍一下刚才正在自拍的博文。 大家好，哎呀妈呀，982的所有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哎，欢迎博文。 戏精附体，马上982的大家晚上好。刚才在哪？ 哎， 正 美呢， 来一张正美呢啊！来，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青年导演田宇。田宇你好。 Hello， 大家好。 哎， 欢迎师哥。 今天呀、二位来，我们今天唯独剧本的是一个小品，这个小品挺乐呵的，是在喜剧总动员中的一个作品啊，大家比较熟悉的恶伯，而且这个助演的嘉宾谁呢，是郭涛啊，非常非常的棒，叫别误会啊，说的是这个妻子啊去参加这个同学会，郭涛小心眼儿啊，平常管特严，就特别爱抓心挠肝在家等着，结果呢这个爱人喝多了回来了啊，喝多了回来之后呢，他同时参加同学会的另外一位男同学也喝多了，哎，来送一只他落下的鞋，然后呢就是一点点的误会啊，最后大家也说开了，就是其实也看到了喝多之后的妻子对她丈夫是特别特别的爱，就是也不会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担心多余了，你平常也别老管他这么严，也看到了这个丈夫对妻子的那种爱，然后喝多回来又给他吃药啊洗脚啊等等等等一系列。那稍后呢我们一会儿啊，这里面这个角色人物特别好玩，下半时段再说实验室。 好嘞。 那上半时段呢，我们还是来介绍一下网剧和网大。首先第一部是， 第一部呢叫做《九州海上牧云记》啊，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可了不地了，1,511,000啊。该剧呢改编自金和在的同名小说，讲述了九州大陆呢正值端朝末年，人类皇族慕云家的六皇子慕云生、大将军之子慕如寒江和汉州八部落的后人朔风荷叶之间家国情仇争夺天下的传奇故事。而近期更新的剧情当中啊，慕云生朝堂之上施展秘术洞穿人心，而朝臣呢当殿也道出了当年威胁慕云琴在银荣和江山之间做出选择的真相。得知真相的慕云琴当殿痛哭，而远在汉州的寒山违背北路规矩啊，对肃庆部大行杀戮。贺兰铁原居于主营却没有所动作，紫言要求铁原发兵为部族复仇，铁原拒绝后二人发生争执，故事发展从朝堂到汉州都更加复杂化，着实令人期待。 上一次我记得冠文来的时候，冠文也是特别大的一个九州迷啊，跟我一样啊，我们聊了好半天关于这个九州的这个世界构想，挺不错的。我们很多呢这些年的，尤其这个网络小说这个发展起来之后呢，给我们整个这个影视剧的题材，包括这个网剧网大的题材，提供了大量的一些这个素材。 是， 但是呢这个所谓的 IP 啊，一会儿也 可以问问田宇导演怎么看。现在有些 IP 让大家觉得是 IP 不是 IP 都可以冠一个名，然后又得到很高的这个版权费用，然后最后拍出来这个作品呢，有的时候呢不尽如人意。我们也可以就此呢聊一聊，因为毕竟呢，我们这个快年底了，也可以总结总结我们这一年所看到的这些作品，无论是电影、电视剧啊，还是网剧和网大。说再介绍一下第二部啊，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现在等了好长时间第二部，现在正在上映的这个《大军师司马懿之虎啸龙吟》啊，播放平台在优酷，单日播放量是8042万。张永新指导，这个演员阵容就不用说了，非常非常的庞大啊，吴秀波、刘涛、李晨啊、张钧甯、唐艺昕、王洛勇啊等等一系列非常非常知名的演员，三国古装剧，主要从司马懿面对一生的劲敌诸葛亮开始讲起，讲述了其在群雄割据混战的后三国时期，实现了从辅臣到权倾大位的后半生的这么一个转变。现在这部剧呢，第二部呢已经更新过半了，在最新一集的剧情中呢，这个曹睿得知这个司马懿凯旋呢，怒火攻心，是一病不起，这个帝皇命数将尽，那这个辟邪来传召这个曹宇入宫面圣，曹睿欲要托付江山重责，那刘放与孙资呢，为了保住身家性命，决定联合曹爽来共同夺权，曹氏宗亲开始了内部争斗，那曹爽与曹宇呢分为两派，是相互的抗衡，曹宇为了获权，甚至不惜利用司马懿的威胁来劝谏陛下，那曹睿病重啊，难以主持大局，孙资与刘放竟然这个篡改了这个圣意，将曹宇一派是尽数的这个给贬了出去啊，使这个曹爽成为大将军， 对， 这个病情越来越严重了，把这个皇后当做这个郭照，欲要杀之后快啊。 好，为大家介绍完第二部之后，第三部叫做弃灵第二季啊，播放平台搜狐视频，单日播放量912万。承接第一季的剧情，在弃灵第二季中，御灵师慕明与反派九卿之间的对抗愈加剑拔弩张，蛰伏许久的反派头目徐福也将浮出水面，正反双方的终极大战一触即发。而第二季的故事呢，将以更加复杂多变的人物关系以及全面升级的制作呈现在观众面前。剧情当中讲述了因为抵抗九卿而痛失亲人与弃灵的慕明，为了唤醒被弃灵反噬的哥哥与母亲，修复弃灵，沿枪重离与黄木宁宇走上九卿殊死一战道路的故事。弃灵二的演员阵容上，由饰演慕明的彭昱畅饰演弃灵的沿枪重离啊，以及黄木宁宇的孙雪宁、李诺以及刘琦、童可可这些原班人马呀，再度会合作。而第一集当中，彭昱畅饰演的慕明以其仗义直言的性格深受粉丝的喜爱，而孙雪宁饰演的重离御姐啊，这个御姐范儿特别的足，而李诺饰演的宁宇呢，是呆萌而俏皮，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隔一年，弃灵二原班人马再次集结，更像是一群久违的老朋友，继续讲述弃灵世界新发生的故事。 好，再来介绍一下网大啊。首先介绍这部网大呢，可能有一点年龄的朋友呢，还是挺感兴趣的，也是那一代当时香港电影呢挺代表作的这么一个当时的电影 作品。 这可以说是 IP， 友情岁月二之只手遮天是在播放平台，在爱奇艺播放量是37万。当时啊，虽然这个古惑仔这群体的这个身份呐、啊，以他们所作所为，但是不赞同的。但是他们所描述的那一代，就是他兄弟之间的感情啊，人与人之间的纠葛呀，以及当时那六部电影啊，真的给大家影响非常非常大。很多这个80后在成长过程中，可能是绕不过这一部非常经典的系列的港片啊。可能有人不知道郑伊健是谁，但你要说是陈浩南，哎，大家这我知道啊。郑伊健确实啊，个人性格原因，他不怎么就是特别努力拼命的这么一个演员，所以后期呢，他的作品也不是很多啊。那不像这个陈小春啊，当时一直非常非常努力，饰演了韦小宝啊等等一系列的荧屏角色在我们面前啊。这里面无论他们当时看啊，就现在看来啊，这些角色有人说多么的肤浅，但是在他们那种生活状态中呢，坚守住了之间的这种情感，也是哎，可以说就是青春年少嘛，由荷尔蒙来催动的一种这么一个行为，让他轻而易举的就征服了很多年轻观众的一个心。那此次在这个友情岁月二之只手遮天呢，这个里边这个就是特别就是很著名的这个铜锣湾前化石人大毕哥啊，他是将以这个走出监狱后的故事为剧情展开啊，他只展现了这个新时代的这个江湖友情和兄弟义气，包括辩解与权斗、商战谋利等等的这些热血元素。当然了，这个时代和我们当年可以说这是小20年前的这一部电影吧，他们所处的时代不一样了，所以他在拍这一 部这个友情岁月的时候呢，这个整个的背景以大家的这种交往的方式和他们所争夺的这个利益和当年的这部电影的这个也不是特别相关了、 嗯、 但是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看一下，相信呢也能勾起你对当时那个时代的回忆啊。 是的，好，为大家推荐的第二部网大呢叫做心灵之末日异能，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是13万。100年前六名外星人因为飞船故障流落到地球，100年之后外星舰队入侵临近，六名隐蔽的外星杀手即将里应外合，给地球带来空前浩劫。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一名身份神秘的孤儿青年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力挽狂澜的重任，在他奔赴沙场的过程当中和两名女孩开始了一段情感纠葛，在生与死爱与情之间，他能找到最终的归宿吗？心灵之末这个末日异能啊，不同于以往的网络剧，它以流行的科幻题材为载体，将青春、悬疑、武侠、爱情等元素融入其中，将环境保护等关系啊，这些这个政策也融入其中，还上演了一些生死离别的悲怆活剧。 嗯，这个说实话啊，它这个宣传点呢，比如说以科幻为题材或者是内核啊怎样的，其实这些年呢，以这个科幻为背景或者是内核的网剧网大其实还是不少的，尤其在网大这一块儿。 对， 而且呢，嗯，说句良心话，包括我们国内的这个科幻小说，除了像刘慈欣老师啊、王晋康老师啊、何西啊、韩松等等的，我们很多新时代的这个科幻小说的作者呢，他们也很难拿非常硬的一个科幻内核来作为他一个作品的这么一个就是内在吧。所以说，我们现在很多这个以科幻为背景的这些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呢，也不太可能真的把这个科幻做到极致，也就是可能经常是以科幻的为一个就是外表这个一个体现的一个载体吧。包括啊，就是我们这些年看了很多啊，这个就不一一列举了，这个可能不是不够友好，但确确实实是我们现在国内的科幻题材的这个所有的影视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啊，在这个硬度上还是有待于向前追赶的。 嗯， 像刘慈欣老师这个《三体》啊，大家很期待，但是什么时候一直被搁置、嗯，这个电影什么时候能上映，我们也不知道啊。好，我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呢，将和田宇和博文一起来围读，别误会。 满天，一起看晚霞满天。当闭上双眼，还忘翻流年，未完的心愿，依偎在你身边，曾是我初。就化作一缕紫烟，环绕你心间。若能再多看一眼，滚烫的心，炙热的眼，你的泪滴落的瞬间，划过我的脸。 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遍，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后妈，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还在家打冷战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娘。 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游戏，我是主持人郑磊。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啊。我们的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嗯，你还可以通过我们982的深度合作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就可以收看我们节目的直播了。 嗯， 那在这里呢，我们还要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好，再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嘉宾啊。首先介绍的是我们老朋友青年导演田宇，田宇你好。 Hello， 大家好。 还有我们博文，博文你好。 大家好， 感觉换了一个人似的哈。 刚才这个已经进入状态了是吗？这个，因为我们今天这个角色啊，一会儿会分给他一个喝多的角色，就特别适合他。下半身为什么说特别适合我？人家还没喝， 我是胖婶也适合我 啊。上次那胖婶是吧？ 都适合我， 相当的棒啊！ 我 干嘛呀？ 我和博文在外面一顿抢，没抢过的。生生 你看你们两个这个癖好 啊，我是被 什么号？什么号？ 我是皮。嗯， 挺好啊，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不是别人不罚你，我扣你。我这个眼胖婶的这种习惯啊，这个爱好啊，是被王哥在这大半年的时间生生培养出来的。 我今晚上不差点就成浩博吗？ 差不多， 恶博， 恶博啊。今天啊，我们唯独的是咱们在这个喜剧总动员中的一部作品，叫别误会小品啊。是当时恶博团队的一个参赛小品，恶博呢扮演这个醉酒儿歌的妻子，郭涛呢来扮演无奈的丈夫，贾冰呢扮演这也喝多的老同学冰哥啊，就是讲述这老婆啊去参加这个同学聚会，老公在家是忐忑不安呢，终于盼回来，哎，这个妻子回来，没想到整个一个喝断片的醉鬼，正闹心的时候啊，这个老婆口中的冰哥是炸裂出场，把这个局面搅和的这个乱作一团。我们先听一段原声啊，找一找这个几个喝多的醉鬼的那种感觉，然后呢，我们就一起来围读这一段剧本。 我们不一样。在这里等你。 哎呀，行了， 虽然未经离不透， 别唱了 啊！谁把我歌写了？ 哎呀， 波哥，我先走了啊！ 哎，好，哎呀，起来吧！哎呦， 服务员， 什么院？这什么服务员啊？在家呢， 老弟。咱爷们儿之间这种兄弟情，那不是一般同学关系。 哎呀，喝了多少啊？ 我们不一样。 啊，别唱了，来， 走菜。 走啥菜呀、啊？把这维生素给吃了啊！哎呀， 四个二。 什么四个二啊？我让你把维生素给吃了。 该你叫了。 叫啥呀叫啊，我让你吃维生素，你这你跟我说什么呢？吃啥开、 我输了， 输了就赶紧吃了吧。哎呀， 输了吃骰子，喝点酒得了呗，骰子这玩意儿也不能干吃，不得就点鱿鱼丝儿吃。 哎， 你家鱿鱼丝儿太梗了，你可退了吧。 苏哥，这请个六 开。 呀， 看看， 你搁这叭叭的，你谁呀、 啊？叭叭，我谁呀、啊？你不知道我谁呀、啊？ 那个兵哥，你咋上我家来了呢？兵哥，兵哥，你送到这儿就可以了啊！老弟，感谢你，但是你在我家待不合适。 哎，你干什么、啊，兵弟？ 你快出去吧！ 哎， 不送了啊，兵哥。 哎呀，美丽啊，开门，开门，开门。 嗯，不开，不开了。 我是你兵哥呀，我有话跟你说。 你有话说，你有啥话说？你看看现在几点了，这大半夜孤男寡女的，我家还没啥人，你非得进，你进来吧。 啊！这一提兵哥这么好使啊？嗯、哎，哟，大哥，大半夜你咋在家呢？ 是我自己家，我不在这儿，我上哪儿去啊？ 你是谁啊？ 大哥，看我嘴型。 嗯， 我是兵哥。再出上音乐，炸裂我。 哦，你就是那个兵 然也。我跟你家美丽啊，你懂的。 啊， 同学，同学，你小心眼样儿。今日聚会。拉我床，拉我车上，嘴还瓢了，好不好笑？ 美丽，嗯，你兵哥来给你送鞋来了。 谁来我秃秃谁？ 干啥呢？美丽搁家军事演习呢。 哎，这个人，这个人， 谁黑？ 这是我老公。 搁哪论的？ 兵哥， 谁是你兵哥啊？ 介绍一下。这是兵哥，这是我老公涛哥。 哎，干啥呢你？几个菜你还喝成这样？你这天到晚的、烦了。行了行了，我觉着我可能闯祸了，我来不是时候，我走。 就是这么啊，特热闹， 相当热闹。嗯， 这个 马上要在家开始军事演习了啊！ 啊，军事演习，我老公有枪，感觉特别到位啊。其实你看，有时候很多啊，这个演这个喝多的人啊，他就特别出彩儿， 对啊， 那种状态，你看就是哎，他跟你对不上片儿，他一旦比如小品也好，戏剧也好，他一旦对不上片儿，跟你产生冲突就特别容易。 对，这是误会嘛？ 哎，就是造成这个各种我们这个戏剧冲突 错位。 哎，那咱们今天刚才说这个几个比较好玩的角色，主要。就是这个喝多了这个老婆和这个 同学 喝多这个兵哥啊，这个同学。那我们想了一下，我们这个今天在场的两大戏精， 我们从这个酒量来判断啊。 哎，来，从酒量判断，那我肯定是那个相对冷静一点的。 对， 吴文其实酒量特别。 嗯，我知道，其实他现在前半夜还不是他醉的时候，应该。 哎，行，又开始到春丽状态了啊。那王哥试试喝多了吧？咱们这大半年你还没演过喝多了呢吧？ 对，我还没演过醉鬼呢。 哎呀，好期待呀！ 行吧，那就从我也开始演醉鬼吧。 那个看状态，反正也喝多了。 对， 这兵哥他来吧。 一直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多，什么时候少。 哎，田宇呢是一直我们王哥特别喜欢的一个嘉宾，特别仰慕的一个师哥。 是的， 关键也很沉稳，特别适合这个老公这个角色。 您来，您来，郭涛饰演的这个丈夫。 对， 我就给您凑个趣儿，前面这个邻居被这个郭涛把衣服袖子揪掉了，这邻居啊， 感觉有点啥似的。来， 有点，老婆不在家，你 对呀、啊，老婆不在家把邻居叫过来，我这也挺醉了 啊，还把人袖子薅掉了啊。那咱们听田导的三二一， 来， 准备开始。 好，来准备了啊，大家来三。二一开始，你说他咋还不回来呢？哎，你说说，他咋还不回来呢？ 给你，拿着吧。哎，求我一晚上了，你说挺好一件衣服，都揪成坎肩了。这都几点了？你让我回家吗？ 你说我家出这么大的事儿，你就不能陪我一会儿啊？ 我的妈呀，多大点事儿啊！ 我说出来吓死你！我老婆，同学聚会去了，都11点了。11点了还不回来？哎，你看，现在已经11:01了，你看看。 哎呦，你这算啥呀？我那才扎心呢！我跟你说啊，我老婆上次同学聚会12点才回来。我跟你说，哥，但是嫂子呢，跟我老婆可不一样。 我们不一样，我们不一样，我们在这里等你。 哎呀，行了， 我们不一样。 哎呀，行了，快进来。 谁把我 别唱了， 歇了呀？ 哎，快起来！ 来，郭哥，我先走了、啊。 哎，好，哎呀，起来吧。 服务员， 这是喝成什么样了？什么服务员呢？在家呢？ 老弟呀，就咱爷们儿之间这种兄弟情，那不是一般关系。 喝了多少呀？你快坐这儿坐这儿休息会儿。 我们不一样。 哎呀，行了行了，别唱了别唱了，来来来来， 走菜。 走啥菜呀？快把这维生素吃了。 四个二。 什么四个二？我让你把维生素吃了。 该你叫了。 叫啥呀？叫啥呀？我让你吃维生素，你跟我这儿说什么？开。 我输了。 输了就赶紧吃了啊。 啊？输了吃色吧呀？喝点酒得了呗。色这玩意儿也不能干吃啊，不得就点鱿鱼丝儿啊。哎呀妈呀，你色，你家鱿鱼丝太梗了，你给退了吧。啊、 送口送口送口送口。 开。 哎七个六。 开开开开。 你看看。 对。你搁这叭叭，你谁呀、啊？ 叭叭，我谁呀、啊？你不知道我谁呀、 啊？啊，兵哥 啊， 兵哥，你咋上俺家来了呢？兵哥呀，兵哥，你媳妇送这儿吧，送这儿就可以了啊。老弟，感谢你啊。那你家搁俺家待着不合适、 哎。你干什么，美丽？哎， 你快出去吧，兵哥，不送了。兵哥， 美丽啊， 咣当， 美丽，开门，开门呐！ 哎呀，不开了，不开了。我们不一样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啊、嗯、 美丽啊，开门啊。 嗯，我是你兵哥呀，我有话跟你说。 你有话说？你有啥话说呀？你看现在都几点了，这大半夜的孤男寡女的，我家还没啥人，你非得进来，你非那你进来吧。 啊，这一提兵哥这么好使。 老弟，我告诉你啊，有事你快说，说完你快走，因为啥呢？我老公有枪。 这心可真够大的。 做好战斗准备呀、啊！ 哎，你说说你。 叮咚。哎呀妈，大哥，这大半夜你咋在家呢？ 这我自己家，我不在这儿，我上你谁啊？ 大哥，你看我水型啊！我是兵哥。 咔嚓。 这出场音乐炸裂了吗？ 哦，你就是那个兵 来也。我跟你讲，美丽啊，你懂的 啊。 不是那啥，同学，你这个小心眼儿样，我今儿聚会呀、啊，这鞋落我床，不是落我车，你看我这嘴还飘了、啊，好不好笑？ 美丽啊，你兵哥给你送鞋来了。 谁来我突突谁？ 天哪，干啥呢，美丽啊？你搁家在军事演习呢？ 哎呀，这个人儿。这个人，嘿嘿， 谁嘿嘿呀？ 这是我老公。 搁哪论的、啊？ 兵哥， 谁是你兵哥啊？ 介绍一下啊，这是兵哥，这是我老公涛哥。 哎呦，我干啥呢？你这不是这几个菜呢？喝成这样，你这一天到晚的，烦了。 从他回来以后啊，我就是你，我现在才刚回来。 哎呦，我天，完了，那我觉得我可能这闯祸，我来的不是时候，我走了。 等会儿，等会儿。我讲两句啊，就是这二位老弟呀、啊，别以为我喝多了，我啥都明白。讲话说，咱都成年人，我也有家有老公的，你也别搁老家老赖着不走，你这不合适了，对不对？ 对。 哎呀，这老公啊，兵哥呀， 嗯，你咋的？ 还是没整明白。 哎，对，还是没整明白。 你走啊。我这说我爱我老公你听不懂啊，你还非得俺俩嘴一个刺激你一下你才走是不是、 奔着兵哥就去了。 干什么呢你这喝俩酒散嘴德行，快回去回去。 我不睡觉。 哎，好了 我不睡觉。 好， 你给我上一边去，你兵那烦人呢。 你叫谁呢？我是谁啊？ 兵哥。 好，行，那个他老公啊，求你帮个忙呗，你哄哄你老婆到里屋睡个觉去呗。 不是大哥，那你把我当成啥人了？ 兄弟，算我求求你了。你看他醉成这个样子，他要不睡，咱今天谁也别消停。 不是哥，不是，我告诉你，你这方案吧挺好的。媳妇儿，哎呀，我都不好意思，哥。 我求求你了，快，那桌子底下有红花艾草，你要赶紧给他泡泡脚就好了，让他睡觉。 不是哥，你那红花艾草，你再放点大料炖半个点都能上桌来。 哎，你哪那么多话啊？ 哎呦我的妈呀，这儿来、哎、来媳妇儿洗洗脚啊，来。哎呦我的妈，哥平时你都闻这个味儿啊。 快去快去快去吧，你看他那脚上好像受伤了，你要不然你拿那个酒精给他消毒。 行吧行吧，哎呀我的妈，来。 消毒。 谢谢老公啊，我知道老公最疼我了，但是你也不能，我一参加同学聚会你就疑神疑鬼的呀，我心里头有你，你怕啥呀？你说今天同学搁那儿都喝挺高兴的，就我着急回家，我用啥呀？我不就是怕你担心我吗？你一生气我都睡不好觉。 哥，他骗你，你懂啥呀？哎呀，喝这么多酒，这脚来，我帮你洗洗。 哎呀妈呀，这小画面，我的哥，纯爷们儿啊！ 这是我自己的媳妇儿，我不疼谁疼啊？ 不是，我是说他脚上那小味儿。 哎，你看看也是怪我，平时啊把他管得太宽了。 不是，那不行，这话说不能怪你，这玩意儿，那我媳妇儿喝成这样，那我比你还闹心呢。 你们以后同学聚会，我保证。绝对不再疑神疑鬼了， 那我也绝不保证绝对不再动手动脚了 啊！ 不，就没动过小丫的，我天，行哥，替我照顾好媳妇啊！不是，你的，就我不跟你抢，难忘今宵啊，哥， 好了。 哎，感觉还是没喝到位。 哎，特别好，真的，我是没见过几位喝多的样子啊。 啊， 这个博文的酒量呢，我是见不着他喝多的样子了。然后王哥呢，平常呢是就是很注意的，也不会什么放纵自己随意的喝多啊，平常不喝酒的，所以是感受不到他们喝多的是什么样子。但刚才呢，就是哎，就你以前有没有喝过酒，就是有就是喝多的状态。 多新鲜呢，能没喝过吗？ 肯定有过 呀， 就是这舌头就大了。 没有，我可能真的因为专业关系，就是我喝大了，是口齿也特别清楚， 这咬字都特别清楚。 夸自己专业都能夸成这种地步， 真的是啊，就是红鲤鱼绿鲤鱼与你。 对，关键时刻不行就改成你。 对，与你。 哎，博文喝多过吗？ 我天哪， 经常。 嗯呢。 就人 家，但是我喝多有一个特别。我觉得是就是朋友一致认可的好技能，就是 睡觉。 不是，是我喝多了 不闹， 再大我可以一个人把另外两个人送回他家之后，我自己再回家，然后什么东西都不丢。 但这个过程你记得吗？ 不记得。 你看看，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 梦游一样， 就是你想想，你被一个这样的人送回家，你放心吗？他也不记得了。就是你刚才就是被这样人送回家 的。对对，我不会的，我不会喝成那样，因为我还没有喝到说断片的程度，就是都是有印象，还可以一个车上坐四五个人三四个人不认路，就靠我一个人指路的这样。对，但是我喝多了之后，我会就酒品不太好吧，会动手打人。 你还是断片吧。 所以后来就是真的就是滴酒不沾了，不喝酒。 哎，真的，我就比这快过年了啊，这到年底了，大家可能这个朋友聚会啊，这个单位的团建啊，年拜年啊，或者各种各样的这种这小团聚吧，这个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喝酒的这种场合啊。 对 啊，大家喝酒呢都是开开心心的，喝好为止啊，千万不要这个啊，拼酒啊，酗酒啊，尤其这个，我就是劝人喝酒，有些时候呢，就是如果你方式方法再不是很得当，就是这挺招人烦的， 而且 挺 尴尬的。但如果要是这个醉酒酒后出现了一些事故意外的状况的时候，通过调监控在酒桌上劝酒的人 全桌担责， 也要跟着担， 对 吗？ 全桌担责 的， 全桌担责。 那个时候不就有一个结婚的婚礼现场吗？ 对， 那个伴娘不是死掉了吗？ 最后如果是他因为酒后 劝酒的人也要担法律责任的， 对， 因为同桌饮酒的人呢，要起到对同桌饮酒的这些友人们的照顾义务。 对， 如果他没有尽到这个责任的话呢，他就要担责。如果真的出现意外，包括酒后驾车，千万不要驾车，叫代驾挺方便的啊。所以说呢，也是年底了，劝大家一下啊，这个就别光提醒大家，我自己也要注意这一点啊。好，咱们话收回了啊，咱们还聊了咱们这个跟节目相关的。因为前两天呢，到年底了，也问了好多来的嘉宾对今年这个电影啊、电视剧啊、网剧网大都喜欢什么。田宇导演今年对这些影视作品有哪部比较喜欢没有？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重点推荐两部吧，一部国内，一部国外。 好， 国外的叫《海边的曼彻斯特》 啊，《海边曼彻斯特》。 国内的叫《相爱相亲》，其实两部差不多，都是讲普通人的生活，但一部可能遭遇的事件更大一点，另一部相对平淡一些。 你推荐的理由呢？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看现实题材的片子，就是 没有身边 不针对谁啊，奇幻类的我确实看的不是 不感兴趣。 对对对，我可以看，但是我自己可能也不会拍这类的。但是现实题材的，我觉得他对自己的关照和对自己生活的映射是比较多的。我从他身边能看到很多自己或者是朋友的影子，以及你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的一种 处理方式和你一些感受会更有代入感，我喜欢这样的东西。 对对对，其实很多现实题材的片子，如果你真的是拍到我们心坎里的话，大家在看的时候真的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那种代入感的时候，这部片子可以说就是成功了。但我们一些比较搞笑啊，或者比较奇幻的、啊、科幻或者大的那种史诗型的东西呢，我们可以去欣赏，但是呢确确实实看完之后呢就不会有自己特别多特别深的一个感受。 对，你可能记不住。 那可能记不住， 可能记不住，对， 可能记不住。 你知道今年田雨导演在豆瓣上评分他刷了多少吗？ 刷了， 就是他到电影院看的电影有多少部？ 嗯，有多少部？ 咱就截止到今天吧。啊， 今天320部吧。 基本上 一天一部吧， 基本上是一天一部。 对对对，有时候在电影院一待一天，就连看3部。啊， 得花多少钱呀？ 反正基本每周五你们可能都找不到我，因为就是每周五是新片上映的时候，我都会去看，除非有特殊的事情。 嗯，你看， 马上上直播。 志哥缺人陪吗？ 还好，我自己可以的。 这个确实我觉得很。 你要是愿意跟我一起，也可以。 你要买票 不用？对对对，你要买票也可以。 你想想，他要320部，320部，咱这一张票算40块钱，这10000多块钱呢。你想想，再加上你20000多块钱，谁担得起啊？ 是啊， 你这还不算可乐、爆米花钱呢。对不对？ 对，我有点还好吃， 那样容易胖。 就是啊， 天天吃， 你还得给我买俩座是吗？ 对，他一天他一看，那不一般，他就这么刷电影的话，基本上影院坐不满，你千万不用太担心。 对，周五上午场真的没什么人，都是些大爷大妈。我看过好多场。 去看呢。 有的上午场就一开始第一场我就上午映嘛，那我就上午看。 哇，不会睡着吗？ 不会，我是一个生活中很规律的中年人。 最后抓紧一点时间，刚才咱们上段时间竟然提到了这个 IP 啊，其实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网络小说也好，那比较火的这些年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 IP， 就比如说这个鬼吹灯系列啊，就本无天涯霸唱的张梦演的作品，然后被拍成了2部，然后褒贬不一，然后包括这个猫腻的择天记等等的一系列这个网络小说的题材也是被拍成所谓的 IP 了。但这个 IP 这个概念呢，这两年特别特别的火，我不知道田雨导演怎么看现在大量的影视题材扎堆去拼去买这个 IP 版权的这种一个情况。 其实我觉得其实被炒作吧， IP 不就是知识产权吗？ 嗯嗯。 然后就像他们最早电影改编文学这个一直都有， 对， 那时候没有人叫 IP， 我觉得改编文学叫不叫 IP 都是一种炒作。但是现在有很多改编歌曲 啊， 像同桌的你， 嗯，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嗯， 包括我今天看了一个消息，吴克群要当导演了，拍一部自己的歌叫为你写诗。 好， 对，你说这个算 IP 也算吧，也算是它的知识产权。然后这种就周边的这些东西都被拿出来炒，是有点太商业化。 是因为文学作品没什么好再去？ 其实是有的，包括你看《芳华》和《妖猫传》也都是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 啊不，这个《芳华》特殊啊，《芳华》是个命题作文， 同时嘛， 它是 同时完成 命题作文啊。 哦，原来是。 但是其实这个 IP 呢，它也催生了很多乱象啊。一种是对于有些作者呢，对自己的原著非常非常看重。如果你的改编特别不着四六的话，也简直是这点儿都不挨着。这个时候你也会，就是他作者也会跟你签署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改动是20%的这么一个合同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 IP 的购买前期，这个里面呢有一些案例已经出现了，在这儿咱们也不怕给他们揭底。就也有些时候，一些大的影视制作公司会置重金去买大量的 IP， 嗯，但是不拍。 哎，对，这个 是的。 但这个时候还引发出里面一个灰色的收入，也就是负责采购这些 IP 的人，以及负责来收集购买和销售 IP 的这些人，从中呢可能会相对的把这个 IP 的价格提高， 对对， 提的比较高，但实际上它可能不值这个钱，也许它就值个200万，但是一卖1000万，从中这个800万呢就可能会有一些就是不知所谓的这种流向了。这也是这些年确今年尤其今年和去年确实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所以说在影视公司大肆追逐所谓的这个 IP 的这种热情的情况下，难免就会从中出现这样那样的一种乱象。 而且我觉得 IP 现在炒作一个很大的原因也是因为它来得快 啊， 因为原创真的很慢。 对， 你要是自己写一部电影的话，那半年一年去了，但是 IP 的话就在那放着， 嗯， 一个月我就可以动。 对，他也希望把这个 IP 本来已经聚拢的这些粉丝们做一次， 这个是肯定的， 请现成的嘛，是吧？ 对 对， 就是现成的，变现快。 嗯，所以说呢，这也是现在我们影视投资行业，包括影视制作公司，他们挺关注的这么一点。但是这几年这种现象，这种风潮过去之后，不知道还有多少可挖掘的这种文学作品还够他们这么来使用， 嗯， 这都难说。 现在都走网络文学了吗？ 基本上现在你只要看好一部东西，你去问吧，基本上影视版权已经卖完了。 对对对对， 这个。就比如这网络小说一般都很长，一写写1-2年， 对， 他写一半的时候就已经被人拿下了。 现在小说还有那个漫画， 对对， 版权全都没了，连游戏都有卖版权。 以后是不是要开始拍什么小食品啊、零食啊什么的？ 嗯，你要努努力的话，真没准儿啊。 对， 那好，非常感谢二位来到我们直播间啊，跟我们一起来聊天，跟我们一起来围读今天这个非常精彩的一个小品的一个片段啊。同时呢，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所有的观众收听收看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带给大家的今晚有戏，也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博虎点秋香》，我是王哥， 我是郑来， 明天见， 明天见。 好像我发现